善于的小刺猬，这不测一尘一尘的酒喝，这不得日上应对的狂热。 传在

有没有觉得切洋葱这件事情很像在回忆过往呢？虽然这么说有点矫情，但真的会有这样的味道，一层一层的剥开曾经的回忆，剥着剥着就哭了，或者说切洋葱，切着切着就流泪了，而且是情不自禁的。这就好比正在看曾经写的东西，曾经拍的照片，曾经很多零零散散的小东西，带着回忆的味道，这样的曾经的东西，会不会回忆着回忆着就流泪了呢？可也不得不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回忆过往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再是伤感，不再是流泪，而是嘴角微微的翘起，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挺可爱的。好啦，在这里会听到很多有味道的好歌曲，也会让你回味起曾经的自己。 谢谢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面孔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只怕你落了雨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。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。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 你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吗？与老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自尊；与男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面子；与女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情绪；与上级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尊严；与年轻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直接；与儿童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天真。一种态度走天下是会处处碰壁的，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，才能够四海通达。好厉害的这样一段话，看到了分享给你听。善于沟通是一种本事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无法再等待你入梦， 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心。想念你，拨着无法转动的电话，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。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站在你入梦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。

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八点钟的时段，这里依然是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到了夏天之后，发现很多人都容易心情不好、烦躁，那要注意调节一下自己，控制好情绪，找到适合你的方式发泄出来。但是发脾气绝对不是好的方式，不但影响自己，也影响别人。可以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听一会儿歌，享受一下音乐能够带给你的放松。记住哦，控制情绪。接下来周华健的一首《花心》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红包花期都错过，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。夜要白昼，夜要白昼，人生未完又几何。春去春回的爱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心里心开。春去春回的爱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心里心开。虽要回忆也从容，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看海天成一色。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愁。春去春回的爱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春去春回的爱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 Time

廊坊03167155307155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经过一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柔的拒绝，这样一首歌来自欧德阳。你知道吗？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，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。治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，受得了你脾气的人是爱你的人。但是要提示你，千万不要太过分了。 一味的骄纵，欺负那个爱你、忍你、包容你的人，何必呢？看清楚谁是最爱你的，然后也好好爱他。好了，在这里继续听你爱的歌，接下来会听到小刚周传雄的《爱的告别式》，好好的享受好音乐吧。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，拜拜。 天还没有你，爱哭笑了已经睡，陪伴我一直抱着难听的音乐。天很黑没有天，该死的狗乱乱飞，只剩下的披萨有一点发霉啊。天很黑没有你，闻到又落入气味，没你剃过胡子也不想喝水。天很黑没有你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。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 几朵花